怎么能分辨？切勿信口开河。 小姐，你千祈唔好见怪啊！ 哦，咁我唔会怪你嘅。 傻君千里话又未了，只见前面有一小桥， 我胆识最。 你共渡过桥， 风似织女牛郎到着桥，快乐逍遥，人情蜜意难了。 我弟为人喜欢讲笑，可惜你不似织女天骄。 愿君。 你是谁？